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端坐在三角平台那根海马圣柱下的黑衣人突然睁开了双眼，从他所坐的位置到岸边足有200多米的距离，可他就是一睁眼的瞬间，岸边的史莱克七怪都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寒颤。那两道幽怨的目光就像是两汪深潭一般，虽然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但他们每个人却都感觉到了那黑衣人的强大。 封号斗罗。 当唐三看到黑衣人双眸的一瞬间，就做出了判断。没错，那是只有封号斗罗才会具有的特殊气息。这个黑衣人也是他们来到大海之后遇到的第一位封号斗罗级别的海魂师。铿锵有力的声音响起，与黄衣魂师不同的是，这声音并非直线传来，而是仿佛混合在海水的波涛声中扑面而至一般。 陆地魂师想要接受海神陛下的考验，你们只有穿过海中海，来到海马圣柱面前，才有接受考验的资格。 一边说着，海马斗罗背后亮起一片蓝蒙蒙的光晕，紧接着他背后的海马圣柱已经骤然亮起，一道湛蓝的光芒从下方一直通到海马圣柱顶端，以海马圣柱顶端为中心，一圈蓝色的波纹骤然激荡开来，就像一层光幕般横于海中海上方。由于海马圣柱高约10米，所以这层悬浮在海中海上方的光幕也是10米高。不用问，这10米的距离限制的是飞行能力和前进空间。唐三眉头微皱，看向那引他们而来的黄衣中年人。 前辈，难道在接受海神大人考验之前，我们还必须要接受一名封号斗罗的考验吗？难道你认为我们能够与封号斗罗抗衡不成？ 对于陆地魂师的考验，本就与对海魂师的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海马大人将如何考验你们，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海马大人所做的一切必然是按照海神大人的旨意而行。你们现在还有离开的机会。 看着黄衣中年人平静的样子，唐三明白，来到海神岛后的第一个考验已经到来了。正在他准备带着小五去尝试登陆的时候，戴沐白却抢先一步挡在唐三身前。 我来试试。 唐三和戴沐白对视一眼，戴沐白向他微微颔首后来到了海中海岸边，踩在那银光闪烁的细致沙滩上。他双拳握紧，缓缓从身前抬到头顶处，头也同时抬了起来。那些黄衣海魂师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了他身上，他们都清晰地感觉到从戴沐白身上散发出一种充满震慑的王者气息。一声滔天怒吼骤然从戴沐白口中响起，握紧的双拳猛然下收，强烈的白光宛如火焰一般在他身体周围腾起，也在刹那间释放出了他自己的6个魂环，肌肉急剧膨胀，皮肤表面浮现出带有黑纹的白色皮毛，兽中之王那无与伦比的威霸之势宛如一颗爆开的炸弹一般瞬间四散开来，脚下的沙粒呈现出波浪状朝四周散开，那霸气威力四射的恐怖邪眸，哪怕是远在200多米外的海马斗罗都不禁微微动容。海马斗罗右手一挥，面前的海浪顿时翻腾起来，海浪高度直达10米，竟似封死了所有前进的通路。沸腾般的海水带着滔天之势的隆隆巨响，却又丝毫不溢出海中海的范围。面对此情景，戴沐白却没有丝毫畏惧之心，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亮起，施展出了他的千年魂环之技白虎金刚变，原本就已经极其魁梧的身体再次膨胀，白色毛发瞬间转化为金色，额头上的王字符号变得那样清晰，全身每一块肌肉似乎都迸发出了爆炸性的力量。就在这白虎金刚变增幅之下，戴沐白虎吼一声，强烈的金光在身前弥漫，白虎烈光波喷吐而出，化为一道强横的白光直冲海浪。轰然巨响中，正面的海浪竟被他炸出了一个大洞。与此同时，戴沐白雄壮的身体已经弹身而起，带着无与伦比的霸气直奔海浪冲了过去。 白虎烈光波一直冲击到30米左右的地方才完全爆开，那滔天海浪如同天女散花般被炸得四散飞溅，但更加强大的海浪却迎向了戴沐白，重重地拍击在他那雄壮的身体上。眼看着戴沐白那充满金光的身躯就要被那恐怖的海浪所吞没，朱竹清心中一急，忍不住抢上一步，却被唐三拦住了。 没事，戴老大既然敢以这种方式冲入海中，自然有他的办法，我们等着看。 是啊， 没错，差远。 眼看着戴沐白竟然这么快就被海浪所吞没，岸边的黄衣魂师们不禁一阵愕然，心中都泛起了陆地魂师不过尔尔的念头。虽然这海中海并不是真正的大海，但在海马斗罗的控制下，这里甚至会比真正的大海还要危险。就在此时，突然一声轰鸣，一头体长5米左右的巨大海马猛然从海水中抛飞而出，身体在空中翻转，蓝光四溢。 我明白了，戴老大是用了我们登陆海神岛的方法，他不会游泳，但以他的实力，短时间内在大海中行进绝无问题。这海中海的深度并不像真正的大海那么深，他是想凭借着白虎金刚变护体从海底走过去。 唐三话音未落，伴随着一声声轰鸣，一条接一条体型庞大的海马从海浪中翻卷而出，显然这些都是海中海内的海魂兽，看上去大约有1000年魂兽的实力。这些破浪而出的海马似乎都只是被震得晕了过去，身上并没有什么损伤。时间不长，就在距离海马圣柱平台只有5米的地方，海浪骤然反卷开来，一道巨大的水柱冲天而起，狠狠地撞击在上部的光幕上，那通体灿金的雄壮身体就在这海浪中腾起，在空中深吸口气，双手后拍击在海浪之上，身体借助冲力稳稳落在了海马斗罗面前。海马斗罗眼中流露出几分赞许，向戴沐白点了点头。 拥有王者之气的霸道魂力，兽中之王武魂，凭借第三魂技突破我的考验，在陆地魂师中你也算是魂帝这个级别的佼佼者了，更难得的是如此年轻，难怪你会有信心来到这里。好，你有接受海神大人考验的资格。 多谢。 说完后他直接站在一边，看向岸边的其他人，用目光传递着某种消息。别人或许看不到，但他相信唐三一定能够看到。海马斗罗眼中的赞许并不是因为戴沐白的实力，而是因为他在从海下通过时并没有杀死一头海马魂兽。唐三确实看到了戴沐白的目光，也从中读出了戴沐白要告诉他们的意思。 到海马圣柱那里去不算是海马斗罗对我们的考验，戴老大告诉我们并不是十分困难，在这片海中海内最多只有刚才那种实力的海马，没有更强的海魂兽存在。竹青，你第二个。 嗯，好。 他没有戴沐白那样的准备动作，身体腾空而起时才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第一魂技幽冥突刺在半空中发动，身体在空中骤然加速，直奔前方的海浪迎去。和戴沐白相比，他的速度就要快得多了，他宛如幽灵一般毫不受力的前行，身影闪烁间已经腾空到10米高度，距离海马圣柱散发出的光幕仅有半米左右的距离时，竟然在半空中改变方向，直奔海马圣柱而去。凶猛的海浪自然不会就这么放过他，波涛汹涌冲向朱竹清的身体。朱竹清面对海浪的方式与戴沐白完全不同，只见他身上紫光闪亮，一道黑色的虚影宛如从他身上蔓延开来一般，悄无声息地斩上了面前的海浪。这正是朱竹清的第三魂技幽冥斩。凶猛的海水就在即将冲击到他身体时从他身体两侧掠过，幽冥斩直接展开了前面的海浪。此时朱竹清已经冲出了接近30米的距离，眼看着身体即将落入海浪之中，幽冥斩再次出现，只不过这次并不是将正面的海浪分开，而是奇异地斩出了一个三角形。就在自身冲势将截之时，脚尖点在自己幽冥斩切出的海浪之上，第一魂技幽冥突刺再次发动，又一次前冲。 海水的浮力支持朱竹清的身体前行，幽冥展开路，幽冥突刺加速，两个技能混合使用，在这海浪中穿行起到了极好的效果。须臾之间，大概经过十次加速，朱竹清终于冲破了海浪的束缚，身形一展，悄无声息地落在戴沐白身边。他身上没有一丝水渍，面不红气不喘地收回了自己的武魂，朝着海马斗罗颔首示意。海马斗罗原本紧绷的面庞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很好，我可以用经验来形容你的表现。敏攻系战魂师，猫类武魂，速度与攻击并存。你的实力或许不如他，但你做的却比他更好，看上去比他也要更加年轻。六环魂帝，看来我对于陆地魂师的了解确实少了一些，你也同样有资格接受海神大人的考验。 朱竹清向海马斗罗再次施礼后，走到了戴沐白身边，握住他还带有海水的大手，静静地站在那里。在他们眼中没有丝毫担忧，因为他们相信伙伴们的实力。 小奥、蓉蓉，看你们的了。 哼，没问题。蓉蓉，我们走。 只见奥斯卡飞快地摸出一根镜像肠吃下，伴随着荧光闪烁，他的双眼突然亮了一下，摇身一晃，另一个奥斯卡出现在身边。他用出了魂骨技能复制，分身出来的奥斯卡弯下腰背起了宁荣荣，在奥斯卡本体的带领下，同时朝着海中海冲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